算狼狈也不颤抖，呼吸再痛也不求，小心翼翼藏进我的心中。 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

的时候走几段的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刚好天明白白 baby。 拜拜 baby 苏慧伦。忘记一个人，忘记一件事情，忘记不好的回忆，不管是哪方面的，其实没有那么难。不要刻意的去忘记，越想忘记就会越觉得费劲，因为你在努力想要忘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不得不想起它，再把它放到回收站，这样的话怎么忘记呢？淡淡的过好自己的生活，也许有一天啊，你会收到惊喜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继续来听歌。 不要再想你，不要再爱你，让时间悄悄地飞逝，抹去我俩的回忆。对于你的名字，从今不会再提起，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。让它随风去，让它无痕迹，所有快乐悲伤，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。心中想的念的看的忘的，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承受，要把你忘记。让它无痕迹，所有快乐悲伤，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。心中想的念的看的忘的，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承受，要把你忘记。 生命中不曾有

出了灵魂。 互相陪伴了一段路，才明白只有知根知底还聊得来的人才能走到身边，才能聚到一起。有人来自然就有人走，留下的都是看到你的全部依然愿意留在你身边的人。爱情友情都一样，深情不及相伴，厚爱无需多言，久处不厌才是真情。这样的一段话送给你啦。身边有哪些人是这样久处不厌的人呢？有他们陪伴在你的人生当中，真棒。好啦，继续来听棒棒的好歌曲。 你心中的梦想到底是什么？不被自由囚禁呢，还是被温柔释放？在你理想的国度，我住在哪里吗？白天忙碌，晚上分享我在手心里的温暖，轻轻牵着你的手，慢慢长路一直走，哪里都是我们的家。想到这里，怎么我会哭了呢？上写下疲倦的信仰藏在那，轻轻放开你的手，慢慢长路继续走，自己才是自己的家。想到这里，怎么会又哭了呢？ 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肩膀可以认识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方老树下一家，枝头的落落有花，以后的我怎么忘？

心想埋葬你，为只有付出的代价，是否我们已经忘记？黄花岗的灵魂，他们地下有知，能否原谅我们？奔向生命中依旧爬上河来，而且了明年还是一样开，我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青春少年一去不回来，我青春少年一去不回来。别那样游呀，别那样游，我的青春少年一去不回来。 舞曲罗大佑，小的时候就幻想过如果能住在海边，从小在海边长大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，觉得很美好，很喜欢看到广阔的海洋。然后现在想想看呢，确实生活在不同的环境，从不同的环境长大的人性格也会受环境的影响，肯定的。经常看大山大海的人和生活在窄小的地方，然后每天比较市井啊之类的，应该都挺不一样的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胸怀，心里住着一片海，任何时候都是广阔的，是幸福的。继续来听歌，梁咏琪《顺时针》。 淋过雨的空气，疲倦了的伤心，紧紧收起的伞底，泪的痕迹渐渐褪去，我一个人鼓起勇气，跟着时钟一个一个的前进，推开窗等待阳光，等待着清醒，我记忆里的童话已经慢慢的融化，爱不是这样，而你偷走我的时间，曾说过的誓言，你还在乎吗？我不想孤单的坐在回忆里逞强，时间回不到最开始的地方，只想这样吹着风，慢慢顺时针。一个人应该可以想起爱过之前原来的自己，或许那样的天真我已经回不去，相爱容易，我记忆里的童话已经慢慢的融化，爱不是这样，而你偷走我的时间，曾说过的誓言，你还在乎吗？我不想孤单的坐在回忆里逞强，时间回不到最开始的地方，只想这样吹着风，慢慢顺时针遗忘，已经慢慢的融化，爱不是这样，而你偷走我的时间，曾说过的誓言，你还在乎吗？我不想孤单的坐在回忆里逞强，时间回不到最开始的地方，只想这样吹着风，顺时针遗忘，等到明天继续放晴，几乎忘记下过了雨，

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。 8点钟的时段喽，这里依然是越来越动听，感谢锁定收听1033，每天都会送上非常多的好歌曲，大多数都是比较经典的。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，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经常会听老歌，经常会听到熟悉的旋律就忍不住一起哼起来。但是很多时候我是歌名和歌词对不上号，所以像看开门大吉那样的猜歌名的歌曲的时候，我就会比较纠结。我说诶，每一首歌都听着很耳熟，但是我就是想不起来名字是什么。反正从小就是，如果真的想学唱一首歌的话，歌词都要背很久。你是一个记忆力比较好的人吗？这里听到的好歌曲有多少你是会唱的呢？好了，接下来这首好歌曲来自许巍，一首风行，稍后还有郭靖的小声音。 过去没有开始，未来没有终点，这是希望的旅程。是谁在风中奔跑，自由穿行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。世界像无尽的画卷，一切像美丽的诗篇。如清风自在的旅行，越过这辽阔的原野，越过夕阳里的远山，在无限狂妄世界自在奔跑。在蓝色天空下面，鲜花在风里摇曳，这是无忧的旅程。是谁在风中奔跑，自由穿行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。世界像无尽的画卷，一切像美丽的诗篇。如清风自在的旅行，越过这辽阔的原野，越过夕阳里的远山，在无限宽广世界自在奔跑。 翻越过心灵，写下了

出现一条一条光明大道。 再见我梦中的明天，再见不确定的昨天，我绝不收回。再见离开我的视线，再见关掉这场红夜，再见等雨不见。再见你给我的相片，再见你勾人的双眼，随便你给谁。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，没有妥协。 不管是什么事情，不管有多喜欢或者说多爱一个人，都不要过火。我身边有一个人最近真的是太过火了，跟一个女孩分手了，放不下放不下，怎么都放不下，主要是在逃避，不想面对失去的事实，然后就总去忍不住打扰这个女生，甚至有的时候用了各种威胁的办法，这就过分了。我说这样的话你真的该看心理医生了，因为那个女孩已经快崩溃了，她说你们劝劝她吧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其实道理大家都懂，但是有的时候身在其中可能不小心就扭曲了，结束了就是结束了，不要那么想不开。哪怕从爱一个人应该让他快乐这样的角度出发，你也不该再打扰他了，放过他，放过自己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一个夜的吻，感觉不到你有多真，想你天色已黄昏，脸上还有泪痕，如果从此不过问，不想对你难舍难分，是否也就不会冷，心就不会疼。颤抖的唇，等不到你的吻，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，希望希望希望你会心疼。我害怕一个人，为何不肯紧紧抱我一生，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，为了你我情愿给你生。